好的东西，让我们知道日久见人心，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，也让我们学会冷暖自知，更懂得好自为之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

影心中的牵马人情旧债，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级，要抱住最大期望六级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六级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级，要抱住最大期望六级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六级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级。摆酒送我贵重财物，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，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，可献金也可献身，人人负债，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级，要保住最大期望六级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六级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。 有时候认识人越少反而越好，所以不要特别勉强的去融入和自己有距离的圈子，更不要以认识谁见过谁而作为吹牛的资本，沉住气，不要去巴结谁，也不要勉强不自量力的去帮助朋友，得不到的不要追，让自己生气的东西永远不要搭理，多看书，多走路，心情好了，上班路上都是旅行。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没事的时候会到处闲晃，看到一些熟悉的画面会停在那边一直想，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总是去路边的那间咖啡店，点了一杯以前的咖啡，不想改变。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寂寞的时候会到处流浪，观察面无表情的台北人，满足一种同理心的想象。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总是听着那些以前的歌曲，对于现在最流行的旋律没有兴趣。我跟着时间浪潮般的前进，我走得很慢，是因为我太常回头看，藏好了纪念品，变成了秘密，热烈的太阳晒过之后在身上留下阴影。我跟着时间自由的前进，我牵着